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陶晶莹，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天气越来越热，气象局观测资料显示，台东南回大武地区今天中午吹起焚风，其中金轮飙出40度高温，创下今年平地最高温纪录，就连大武也有 38.6 度，当地民众形容风热热的，连呼吸都不舒服。大武气象站表示，受到沉降效应影响，今明两天还可能吹起焚风。大武地区今天上午9点开始吹起焚风，金轮地区11点30分出现了40度的高温，大武在12点09分也测得38.6度高温。不少台东民众说，4月就这么热了，真正夏天来了，该怎么度过？气象局持续发布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白天晴朗炎热，今天中午前后台东县地区为橙色灯号，不排除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花莲县纵谷、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近山区或河谷为黄色灯号。气象局也发布浓雾特报，马祖仍然有浓雾，能见度不足200公尺。而下午开始，锋面通过北部山区、东半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不排除有焚风。台湾东部、东南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邻近海域，容易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沿海的风浪会比较大。台中火力发电厂因为废水硝酸盐氮超标，被台中市政府开罚新台币48万。台中市政府更扬言，不排除勒令1到4号机组停工。台电今天表示，今年夏季供电目标是备转容量率10%。要是台中市政府真的勒令1到4号机组停工，以一部机组发电55万千瓦来看，中火四部机组同时停机，将瞬间减少220万千瓦，至少影响备转容量率6%到7%。备转容量率恐怕只剩下3%，让供电战战兢兢。台电也表示，中火是去年才开始出现放流水中硝酸盐氮超标，主要的原因是台电为了满足台中市政府在民国111年的家园标准，在改善空污过程中增加液态氮胺的量，降低氮气氮氧化物的排放，但有的时候会超出废水处理厂设备能力，造成短时间放流水超标。台电短期会调整燃煤配比以及注氨量，配合机组进行运转参数调整，同时加强废水处理设备维护。而中期的目标则是在半年内设置海水等级、逆渗透等废水近零排放处理设备，长期措施则是规划设置新废水处理厂，预定在明年底完工。以色列举行国会大选，现任总理尼坦雅胡渴望赢得第五个任期，创下纪录。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根据 96% 的开票结果，尼坦雅胡领导的右翼联合党在120席国会中获得37席，前参谋总长甘茨领导的蓝白联盟赢得36席，竞争相当的激烈。而根据出口民调，虽然没有任何政党在取得多数席次，但是尼坦雅胡所属联合党在其他小党的协助下有较强的优势，筹组联合政府。空军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型战机，被美国媒体报道生变。不过国防部长严德发今天澄清，空军在今年2月向美方提出发价书需求信函，目前美方正在审查，进度一切正常，依照程序推定，美方应该会在7月回复。空军参谋长刘任元表示，确切的预算要等到美国提供发价书之后才能够确定，无法预测。至于媒体报道的2400亿元都是臆测。严德发则宣称，我国采购 F-16V 的价格绝对不会比其他国家来得贵。

收听到这个频道， 不是错误的决定， 绝对是你此生最正确的决定。 您的人生转捩点从此开始， 就从收听飞碟联播网开始。 就爱点你 UFO。 今天来到星期三4月10号下午的2点钟2点12分，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今天2个小时在这里陪着你。星期三又来到了我们周三告解日告解室的时间，在下个小时的时候等着听各位的秘密与告解。在今天呢早上的时候，轮胎公司公布了台湾最新的米其林餐厅。 哦，哇，欸，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情，欸， 没错。 然后甚至新闻的跑马灯，已经不是跑新闻，是 跑米其林餐厅， 跑米其林 谁上榜啦， 就是比如说飞碟餐厅获得1星再翻，飞碟电台获得2星，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 哦，好，所以这个台北的米其林指南迈入第二年，今年就第二年。那第二年的餐厅今天公布了，早上10点钟公布摘星名单。不知道这些摘星名单当中你吃过了几颗星呢？ 零。请我吃饭，请我吃肉，我也要摘星星。 你以为肉想吃就吃得到吗？ 欸，真的是吃不到。各位，我们曾经我跟我朋友想过说，我们来试试那什么台湾的创意料理啊啊啊，不知道是预约到几后，然后电话也是很难。 对啊，你以为预约那个真的是需要靠点关系的啦。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朋友去吃，是因为他的朋友 刚好取消 有一个空位，然后因为你订到了很不容易，所以基本上你取消不会真的就是我不去，你会想办法去问你周边人说有没有人想要吃，然后我可以让给你这样子。 It only takes a little bit, just poquito, to get you hooked on all of this. Like a rico, just enough to make you miss what you know you can't resist. Poquito, it only takes a little bit, just poquito, to get you hooked on all of this. Like a rico, just enough to make you miss what you know you can't resist. I got them talking like, yeah, yeah, yeah, yeah, kids love. I'm gonna get them hig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kids love. Poquito, it only takes a little bit, just poquito, to get you hooked on all of this. Like a rico, just enough to make you miss what you know you can't resist. Poquito, it only takes a little bit, just poquito.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听众朋友们说，我现在不太相信那个推荐的原因哈，是因为我家附近的夜市被推荐的摊商哦，有点无语，有摊商被推荐哦， 有啊，不是有夜市小吃好像也是，有被说什么的， 有这回事 之类的吧。 Grace， 你快告诉我，就是你说被推荐的那一家摊商小吃是哪一家？我赶快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在那个榜上，还是其实米其林有分其他的新榜，有什么夜市榜？ 我怎么记得有夜市的啊？ 摊贩榜。 但今天公布的米其林，你有摘过哪间的星星吗？ 哦，你问我吗？ 对啊。 我摘过几间吧。哇、wow。在这边呢 ，JC 推荐的肉的定位小 Pebble， 他说：“哦，我之前订四位订不到，我改订六位就订到喽，可以试试。” 所以人数也是一个， 也是个关键啊。Cool， 有人说呢，非常非常推荐 Paul Lee。 Paul Lee 是哪一间啊？因为今天我看到你朋友也很兴奋的说，名单公布之后，他下礼拜刚好就要去吃 Paul Lee 呢。 说 Paul Lee 的每道菜都会让你惊艳，尤其是甜点，吃下去不是好吃，是感动。 怎么可能这 么夸张？变心大宝的所有人都羡慕 baby， 你是我的酷酷酷酷， 摆到我的性格，把软软软的脱下我的夹克，再试试新的，爱了就会快乐 baby， 不要就说不，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心在发狂，我爱你永不后悔，摆动我的臀我的魂，心脏红了在发烫 Cool Ice Baby， 逃不过你的眼睛 Cool。 说到了吃东西，昨天玛丽也是第一次上了吃东西的节目 哦。 型男大主厨，很多人在 APP 上面说有看到，没有跟到首播，刚刚在 YouTube 还去复习看到了，说玛丽超强运。 哦，那天真的是玩游戏，老天爷眷顾。 嗯。 但是说到今天也有说米其林吃食物，就是像那种跟美食有关的节目，其实有时候我都蛮紧张的，因为我是觉得我算是不吃东西的类别算多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比较挑食。 对，然后我就很怕遇到一个就是要我吃，可是我却不敢吃的东西怎么办？ 嗯， 但是那时候都很难说，哦，我不吃这个，这样不好意思，就是我不喜欢吃这个。 嗯， 结果那一天呢，刚好。阿基师做了其中一道菜，是有芋头的芋泥鸭，可是我就不吃芋头，所以那时候我就拿那个碗的时候，我心里有点紧张，想说 怎么办？我不吃这个， 万一我真的很不喜欢芋头味道，然后刚好拍到我的脸，就是怎么办？我想说好，那我吃一口看看， 不得了， 哪里口嘞？ 不得了，就是我觉得。挑食的要治挑食，其中一种方法，就是你去吃这一些这真正的大厨做的创意料理。 我跟你说，那个是甜点，就是我好像在吃一个甜品，就是很甜。我就是你知道，词汇非常的贫瘠，我没办法形容，就觉得很甜、很绵、很好吃，跟我印象中那个芋头味道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我在走，夹个那滴耶啊嘞！我吃到最后一口就。那个晚上颠覆了我对于 芋头的 芋泥的，对，所以好像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在讨论芋头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分甜的芋头我不吃，咸的芋头我不吃，烂掉的芋头我不吃，块状芋头我不吃，说哦，原来是 有差别的， 原来是这个感觉。 对啊，就芋泥我可以接受，芋圆我可以接受，其他的芋头我没有办法。 哦，龟壳 不行。对，然后还有就是在火锅里面要煮芋头的，绝对不行。对。 待てね。 鉴别

让我们一起得意的笑。2:31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笑到你发毛。 最近有什么可以笑到我发毛的？大概就是 昨天你分享那个吧。 昨天玛丽在手机里面看到了，然后我看到就是太好笑，马上把手机抢过来说寄给我，我要分享。 就是小朋友各个状况的惨案。 没错，就是如果你家里没有小朋友，小朋友很可爱，同时就是有时候也会觉得他们是很天才或者很恶魔，会做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情。 你想看这些小朋友的精神照片，你可以上脸书搜寻欧马克，他要分享。 对，然后其中一个是譬如说小朋友他自己就是要去那个垃圾桶里面，铁制的垃圾桶，他自己要走进去，然后进去以后他自己出不来，然后大哭的那个脸啊，我出不来。然后还有很多小朋友是因为哦，就是看到玻璃跟镜子， 他们都会往上贴。 对，他们会就是用那个玻璃，要把自己的脸就是贴上去，然后做一 些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小朋友很会流口水， 对， 勾勾这样子。 流口水那个呢，是在家里面的布沙发，他就是把整个头埋在那个沙发上。然后，可是很怪的是，他除了有口水之外，他还有眼泪耶，他眼睛也是湿湿的耶。 就是他说湿湿都是印在那个沙发上， 然后拿起来后就有一个他的脸的图，然后之后他又做了第二个，做第二个，哎、欸，做第二个很像最近的那个梗图哎。 梗图， 对啊，就最近有那个梗图是那个人的脸，然后眼睛细细的，然后那样微微的笑那一种，那就是那个小孩做出来的东西耶，很酷。还有很多，譬如说坐在自己家的猫上啊，然后猫那种一脸就是无所谓跟厌世的， 让你哎、欸，不是真的人，小孩坐在猫上面这样， 就很多很好笑的啊。在下面呢留言，还有现在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也是就分成两派，一派就是等你有小孩以后你就知道啦， 那就是会很开心的意思嘛，因为昨天看照片很开心啊。 但好像是因 为我想爸妈都还有闲情逸致可以去拿手机记录这一瞬间，应该心里也是有一半的成分就觉得啊， 你说那个当事人是不是？ 对啊， 因为在下面看到很多的留言是说会觉得好笑，因为那不是你的孩子，当那是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只想暴怒。前几天我看到学姐的一篇发文，她说就是养一个小孩究竟要花多少钱呢？ 哇，这能算吗？ 如果没有，这只是她的起头而已。如果养一个小孩要1000万的话，那今天我已经付出我成本的千分之一了。就是她的照片是什么呢？她的照片是她的眼镜被她孩子折断。她说我现在真的超气，我超气，到底要怎么办？就是小孩就是会拿你的东西，要乱折乱凹，然后一折就是刚好那个眼镜很贵，10000块的眼镜。 还好现在是电脑已经不是没有主机系列了吧？嗯。如果小孩推倒你的主机，或者把你的主机打开，然后里面的一条一条的，很像胶带是什么啊？ 小孩没那么厉害，主机你要会用螺丝起子打开。 可是后期主机很常会直接可以这样，就是 掀开吗？ 就。容易更换一些。 没有，当你有小孩的时候，你会自动的去寻找那些让小孩不好开，跟对你的抽屉什么都要加那个塑胶锁啊，什么之类的，对啊，然后你的桌角都要用东西把它包起来，所以可能就是真正的父母看到，就算别人那他们起来的不是开心的心，可能是同情心。 但是也是有很多就是电台的同事已经当爸妈啦，会常常分享说，就是小朋友最爱干嘛。疯狂的抽卫生纸、抽湿纸巾，以及打开所有的痱子粉，然后他们都会有一篇文章，就是愤怒的当下。但一年后，你就看到他们 回头看，又觉得很好笑。 对，他们就会开心回顾一年前，哎， 我家遭到卫生纸攻击啦。 掌握 心碎的厕所，只有你的电话陪着我。 有一张照片是超可爱的，就家里的玄关，日本玄关就会脱鞋子放着嘛、啊、然后脱鞋子放着以后他们就会倒着这样放，然后中间就有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小的那个鞋子，是什么？ 然后我想说这一张照片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很像那种模型或是小娃娃乐高人，假设有鞋子的话，就是那个他的儿子或女儿就会把他脱下来，就鞋子要放这， 好可爱哟、哦、 你才能来我们家哦。所以家里有小孩的，可能你的面纸盒要收好，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一直抽抽抽抽抽，然后撕撕撕撕撕，就觉得 那是不是也是 下雪啦， 一种训练他们手指？人家不说小朋友就是要多摸， 是啊，是啊， 多弄这样子。 对啊，就是他们的什么感觉？ 你就把所有账都记下来嘛，等他成年之后， 哎、欸， 跟他收回来。 我就是这样子回我学姐的、欸 欸。你竟然玩，竟然玩，这条多少？哦，你今天花了我179块，我记录了这样子，然后还要拍照存证，然后就是那个欠债本。 我就是这样回我学姐，因为你小孩你就会长大嘛、 嗯、 长大你就会有想要东西嘛， 嗯， 就是我今天要那个什么什么的球鞋，我要什么什么的玩具、 哦、不好意思，球鞋是不是？ 然后我就拿出那本说、欸、你知道你之前折坏我一只眼镜，这只眼镜10000块，你现在要用这边开始扣哦，然后因为我是你爸爸，因为我是你妈妈，所以这些年的通货膨胀我都不跟你算，对你够好了吧。 哇，好善良的爸妈。 18岁马上背着包包离家出走，我再也不要跟你们有任何瓜葛， 然后成为一个人成功的人生励志讲师， 然后再回来讲，从小我爸妈就这样训练我，那些红包钱什么之类的其实都拿去抵债了，如果养1000万，一个小孩要养1000万的话， 我是自己把我自己养大的， 我透过节制自己的欲望慢慢的还债。 Shining when I'm alone, and so I tell myself that I'll be strong. 上个周末的时候呢，刚好就是学姐啊、同学啊从国外回来，然后跟他们吃了一顿饭，席间呢其实都在谈的就是育儿，因为他们都有孩子了，这样子，然后有的还有两三个孩子。然后呢，学姐就说：“啊，你看现在我们都已经就是多少多少岁了，现在我们谈的就是都是小孩。那再过不久，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跟你讲，再谈的就是灵骨塔。然后就，不过呢，在谈到灵骨塔之前，我们的确已经开始在讲，就是老年的时候要住在什么地方。因为其中就有一个学妹就说，她的爸妈已经退休了，她自己去看了桃园有个地方叫什么养生村还是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那个地方他们自己看了以后，他们自己很喜欢，自己想要搬过去。然后你现在去查那个 Google 评论，你就会发现一大堆人在下面问说， 还有位置吗？这样吗？ 对，一个月要多少钱？然后押金要多少等等之类的。但我觉得这个差别在于说，虽然现在假设我最为人子女的知道那个地方很棒，可是以我的立场，我不能去提说，哎，爸妈你知道吗？因为其实这样是不孝，你一定要就是爸妈自己去发现。 可是它是一个养生村，它里面有很多设施是他们会很开心的。 对，因为那个学妹跟我讲，就是他爸妈会那么喜欢，就是因为长辈们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是同伴，同年龄的同伴可以一起出去玩的 聊天。 所以那个地方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社区，然后那个社区呢，它每天有巴士载你去附近的 mall 啊，载你去哪里什么大卖场啊、shopping 购物的都有。然后社区里面有很多很多各种各式各样的课程。对啊，就是你想要学什么，就是都有课程可以就是跟大家一起学习。 这听起来很棒啊，这不能跟爸妈提吗？ 就是以子女的立场，就是 不行， 提不好，对啊，因为华人还是会觉得你要把，其实不只是华人吧，就算是外国人也是啊，你要把我送过去，就是觉得不开心啊。除非是爸妈自己去寻找，然后自己同样也是啊，灵骨塔这个也是啊，或立遗嘱这件事也是啊，财产这也是啊，就是你不能说，哎、欸、妈，你那个会不可能嘛？对啊。很多人说要有钱才有养生村啊，所以我们现在努力赚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未来可以住养生村啊。 但前提是你的爸妈已经准备好自己可以住养生村的钱 啊。不是不是，我在说我。 对啊， 我说我长大以后假设我要去住养生村的话，我现在工作不就是为了那个吗？ 就为了老人开心啊。 对啊，对啊。而且那个村还可以日租呢。对啊，然后如果是譬如说爸妈已经住在那边了，然后子女可能要去探望，然后从国外回来，他没有家怎么办？就是 也可以住那边， 你可以申请。对啊。 会不会现在大家都集体放下手边的工作，在 Google 桃园空一格养生村？ 好像不用桃园，你直接养生村就可以。但我希望啦，就是台湾未来应该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就是设施很好的对环境这样子。那当然就是那个住进去有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需要人家照顾的部分，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好手好脚， 还很健康。 对，我就是乐龄生活，然后在那边交新朋友，然后自己去那边玩很开心的 长者们。 会不会有很多爱情故事在那边？ 你说黄昏之恋吗？ 对啊。 待てね。 健歌金曲。 天堂太远，人间更美。我们相遇，同时相离，路过这短短人世间。 嘿，别再猜呀，他可曾想过回来？醒过来，你很好，他也不坏。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曾经辜负那位，却才被试着轮回，幸运一点，也许最后和谁都不相见，都不相见。 没有心过不去的坎，没有歌声去不到的地方，郁可唯，路过人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赵少康，资深财经战将赖世宝积极推动修法，帮助韩国瑜设立自由贸易特区，让台湾安全，人民有钱。4月14至16日接到民调电话时，恳请唯一支持赖世宝。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伊森妈妈，接触大脑地图8个月之后，发现她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大家好，我们是 The Lighters 莱特。 这是我们的全新创作专辑同名主打歌《眨眼》In the blink of an eye。 我是王大文。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把你的爱闪躲放进我怀抱，轻轻飞天念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2:5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我是欧马克。在下个小时，今天是星期三，所以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告解日，周三告解日与周三告解室的时间。欢迎大家呢，等一下可以打电话进来， 自己变身处理一下啊，讲讲你的秘密跟告解，或是你也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在上面留言，最近有什么，这个礼拜有什么需要告解的地方呢？这首歌曲 We Are The World， 下个小时等你的留言跟来电哦。 Change. We all are part of God's great big family. And the truth, you know, love is all we need.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以前总习惯把表拨快十分钟，急着找地位，找财富，走过功成名就，是该把时间找回给自己。碧潭、湾潭、和美山，值得你放慢脚步，漫步人生的春暖花开。走遍千山万水，还是碧潭最美。碧波白，2913-1333。 温温坦探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250万起，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春风吹， 吹什么？ 把爱吹向弱势的孩子。 财团法人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长期投入花莲、台东及新北地区弱势孩童补救教学，每天2小时，帮助落后的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聆听孩子的喜怒哀乐，让你的爱化为温暖的春风。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美丽女孩杨尚云写出属于自己的青涩爱恋《纸星星》。 蓝色的、粉色的纸星星。 杨尚云的虐心情歌《纸星星》，化泪为笑，勇敢出发。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满腹吃喝拉撒睡。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民进党中执会今天听取五人协调小组对于2020总统初选协调进度专案报告。根据民进党人士透露，延长协调时间案的联署人数足够，已经达到成案门槛，但是否会在中执会中提出仍未最后敲定。多名中执委也表示还没有看到提案内容。五人协调小组成员桃园市长郑文灿、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以及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在主席办公室辟时密谈，随后进入会议室，但是面对媒体都不发言。民进党总统初选进入最后关键阶段，依照初选时程规划，12号截止协调，13、14号举办政见发表会，15、16、17号进行15000通民调，预计4月下旬公布总统被提名人选。投入民进党总统初选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表示，如果蔡英文总统在初选胜出，他会全力支持，当然不会有脱党竞选的问题。他也期待如果他赢了初选，希望蔡总统全力支持他。对于民进党中执会今天下午召开，可能会延后初选时程，赖清德说初选办法已经公告过，而且这是第二次公告，他希望中执会不要再变动，让初选圆满进行，选出民进党候选人，谁代表民进党谁就全力以赴，没有办法代表的人就全力支持，团结合作赢得大选。赖清德说，如果中执会决定延后或终止初选，对民进党是很大的伤害，因为民进党是民主政党，有稳定的民主机制，既然初选办法已经公告过2次，不宜再变动，不然对民进党的民主精神是很大的伤害。如果中执会决定延后时程，是否仍会继续参选？赖清德重申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德商 WPD达德能源今天宣布旗下云林离岸风场，也是目前全台单一规模最大的风场，市股27%，由日本双日株式会社所领军的多家知名日本企业共同投资，团队包括中国电力日本、中电工公司、四国电力以及新日本石油能源公司。达德表示，这个团队都是专注于长期投资的能源领域企业。由于台湾离岸风电逐渐稳定，目前仍有其他投资者密切联系中。云林离岸风场总装置容量为640百万瓦，是台湾单一离岸风场当中规模最大的，将设置80座西门子哥美萨的800万瓦风机，预计2020年3月启动建设。 双日株式会社是东京证交所上市的大型投资与贸易公司，业务遍及全球50个国家，投资团队包括总部位于广岛的中国电力株式会社以及中电工公司，以及四国电力株式会社，都是近70年历史的日本传统能源公司。晶圆代工龙头厂台积电今天公布3月份的合并营收约为797.22亿，比上个月增加30.9%，较去年同期减少23.1%。累计第一季合并营收约2187.4亿，季减24.5%，年减11.8%，超过下修财测的高标。第一季指供应链调整库存，加上南科晶圆14B 厂光阻报废晶圆事件影响，台积电下修财测，单季季收从介于73亿美元到74亿美元之间调降到70亿到71亿美元，每股盈余也将减少大约0.42元。如果以台积电上一季法说财测提出的新台币30.6元对1美元的汇率为假设基准，第一季下收后的合并营收大约2142亿元到2172.6亿元，实际合并营收约为2187.4亿，超过下修财测的高标。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15点，来到2168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1点，成为222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0.4点，成为324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点，成为10433点。香港指数下跌60点，成为3009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成为3328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6点，成为1086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84亿。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白天晴朗炎热。今天台东县地区为橙色灯号，不排除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花莲县纵谷、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近山区或者是河谷为黄色灯号。气象局发布浓雾特报，马祖仍然会有浓雾，能见度不足200公尺。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 今天想吃香煎鸭胸，饭后再来点法式苹果塔。我在高雄的法国蓝带学院实现我的厨艺梦，无论是经典的法式分子料理还是精致甜点，都能与正宗蓝带主厨近距离学习。随堂同步中文翻译，没有厨艺经验也能报名，9个月取得蓝带证书，请拨07-801-0909或上网搜寻蓝带厨艺学院高雄校区。 百善孝为先，今年母亲节你要送妈妈什么呢？杨丽英丽英姐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可以带妈妈来看全民大剧团的《当岳母刺字时》，媳妇是不赞成的，不只让你能够孝顺母亲，更让妈妈开心笑翻天。 看杨丽英在剧中如何与国宝级演员芳芳斗智拼演技，母亲节孝亲限定场，5月3号到5号，国父纪念馆两厅院售票系统。 哇哦，500元！耶，又是500元！ 春游台东，连续入住纳鹿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鹿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Yeah. you love me. I can't give anything but you. The Cardigans, Love Fool, 三点十分，欢迎你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星期三的告解时间。周三告解室，周三告解日，现在你今天有什么需要告解的吗？打电话进来的起头式是神父我有罪， 应该也不用讲神父吧， 哦，不用神父，是不是 就我有罪， 我有罪。再开始你的告解，02-2363-9955，02-2363-9955，还是啊一样啊，每次呢打电话进来比较有匿名性啦，因为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也许大家还是会知道你的 账号， 对，账号这样子，我们不会帮你念出来，所以如果你觉得被 APP 上面的人看到没关系的话，你就可以用留言。那如果呢你想要就用打电话更有隐私性的我有罪告解的话，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如果呢不幸呢被你的亲朋好友听到，然后说你是不是在那个节目上面，在广播里面说什么什么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请玛丽示范一下。 什么广播？ 对，你要完全的装不知道。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 打进来了。 Yes， 你是谁？ 我是小矮人。 小矮人。 小矮人。 对，我想要告解，其实我很讨厌我的同事，但是还要跟他装很好。 小矮人，请你的开头用我有罪，我讨厌我的同事， 我有罪， 我讨厌我的同事，但还要跟，那为什么跟他装很好？你跟他装普通就好，可以， 就是一般同事啊， 因为是同个部门的，就是几乎每天都有那个业务的往来。对，然后会讨厌他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因为我们是设计部门，然后所以放假前会很忙。然后他进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办公室的座位是有隔板，他坐在我坐就是对面，就是站起来之后他就可以看到我那种。然后他就是有一次他很常站起来，然后我就看着我，然后就想说你因为新来所以你有问题。然后就看着我，然后 biu biu 对，他对着我，然后就是很 用手枪那种，就是食指 biu， 然后看你会不会配合他这样倒下去。哦，我中枪了。 是狗吗？ 对，但是其实因为工作很忙，然后一抬头就想说哈，你在干嘛。 他是不是爱你？他是不是爱你啦？他是不是爱你？ 我其实不太知道，然后到后来就是因为一开始我都配合他，但后来太忙了，然后他有 所以你一开始会配合他玩，就是并我要倒下来， 他会觉得很开心啊。 我一开始有点就是傻眼，我想说，我现在该有什么反应？因为他年纪不小了，就是快30岁，我就想说怎么办？ 怎样？年纪不小，快30岁，你被攻击到是不是？ 不是啊，你 高敏感人，你玻璃心是不是？ 就是我刚刚想象的画面，瞬间就是像玻璃这样啪瓦解了。 怎么了？ 因为刚刚年纪不小，我想的是真的就是 你说大叔型的那种，就像我等一下， 我男女都还没确定，我还想说我会不会是一个 是女生， 婶婶阿姨这样， 是女生哦， 是女生 站起来这样 biu 的。对，他就是，而且有搭配一个手势的那种， 就呼，还是他在嘟嘟嘟嘟，他在跳韩舞。 然后直到就是有一次，就是他做了一件真的让我很生气的事情，他要从那个对面就啵啵啵跑过来我隔壁，然后我的眼睛就是电脑，就是盯着电脑画图，我想说哦你怎么啦，反正我就没有抬头，他突然用他的头撞我。 撞你干嘛？ 用他的头撞我的头 干嘛？ 他就说 撒娇啊。 就我但是其实撞了不小力，然后我就生气，我就说你在干嘛，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很无聊啊。 天哪，是不是天兵来着？ 奇葩！ 我想说，你没有看到我真的很忙吗？然后你跑过来，然后你撞我的头，然后我不是动物。 我以后就这样跟你打招呼。 我会生气，他都会生气，很忙的时候。 但是你有认真的跟他生气，以及跟他说？ 有，我有跟他说，就是你下次再这样，我会宰了你。 我会宰了你，听起来有点可爱啦。 不是，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很生气的跟他讲，我真的会宰了你。然后今天其实是我表达 我心里最愤怒的方式，但我不知道他有 感受 到吗？ 他的表情呢，还是很天兵的快乐吗？ 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抬头看他，但是他后来就没有再撞我，幸好。 小矮人，因为你就是听起来你就是太开心了，所以你说你 因为打进来 了你， 我会宰你哦， 觉得好像蛮可爱的，我要继续 pew 你 pew。 对，他现在还是会逼我，但是我就没有反应了，因为习惯了。 OK OK， 嗯，一开始我想 说，还是你放一把橡皮筋枪，他比如说你真的拿出那一把枪射他。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我说我会宰了你哦。 哦，好，感谢今天小矮人的告解，希望讲出来你有舒服些。 有，打架很开心，谢谢。 好的， 拜拜， 谢谢，拜拜。 好夸张哦！ 但是这个好像就是装傻那招会没用，因为这个太 specific， 这个太特殊了。如果那个同事听到，我说这就是我在跟你玩的游戏啊，你就是刚刚打电话进来那个，对不对？ 这个很明显， 这个真的很明显呢。 阿夏可能马上站起来看着他。 你刚跟你讲电话 ，pew。You could have been right there next to me, and I'd have never known of the glory of it all. Was lost on me till I saw how hard it'd be to reach you.And I would always be light years away from you. Light years away from you. Light years away from you. Light years away.我有罪，我明明在减肥，但我今天中午去吃火锅，晚上还要再去吃享食天堂，太 heavy 了吧？ 谁知道自己晚上吃享食天堂， 中午 还要 吃火 锅？ 哇，这真的是哦，有罪，你有罪。这个礼拜有什么需要告解的事情吗？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下你的自白。我有罪，上周参加同学的婚礼，准备散场的时候，老师走到我的旁边，手挥啊挥啊，当时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就跟老师击掌了。 这个罪是什么？ 我觉得很失礼。0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怎么称呼呢？ 我是吴先生。 吴先生， 有罪，我有罪，就是有回音的吴先生。嘿，我要告解一下， 请告解。 告解就是我经常就是我都听马克信箱，然后就是懒得写这样子。那昨天发生一些事情，让我内心气到晚上特地写了一段马克信箱来骂人，我已经信已经寄过去了，我先忏悔一下，对吧？先提前先忏悔一下，对，我把我的愤怒写在里面。 所以 你说寄愤怒给我们，你觉得你有罪这样？ 我因为我特地写信去要念某个人，对，那段回忆你永远存在马克信箱。 哦， 没有，我先忏悔一下。 你是写到马克信箱，还是你写私讯给欧马克？还是 两个都有？ 你两个都有做， 气成这样 ，怎样？昨天没有听到张艾嘉没有听到张艾嘉的《快乐天堂》，有这么气？ 没有，就是你的人生的一段，又那种时间只会打一次，然后一次就被弄掉了，内心就会觉得很沮丧。 我的天哪、啊！ 昨天不是有播快乐天堂吗？ 他觉得有播，但只听到一点点，八成都被一个假装是播员的叫做布莱德的人 盖掉。 对，他发私讯给欧马克说，我恨播员，干嘛打电话占掉我那个快乐天堂的时间？ 等一下，这个自白的人有要讲那么细吗？ 有啊， 没有， 他就讲吴先生啦、啊。 没有，我在马克在马克信箱，我会写波先生，我不会没有。 现在全部都真相大白啦！ 啊，现在真相哦，我有罪！ 你们现在都被摊在太阳底下烧。 我把听众没有要讲白的事情给大啦啦讲出来了，我有罪。 啊，剩下的就在马克信箱。我忏悔，我忏悔，我跟马克一起忏悔，不好意思。 再见了，吴先生。 啊，拜拜， 拜拜。 我有罪，我讨厌我的同事，一群凶巴巴的人，我怕到他们直接逃班。 发生的太突然，我还不能详细说出整个经过。以前都是听别人说我像天哪，什么时候会轮到我？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情愿坐上铁达尼号，连生命都不要。前一分钟我什么都不知道。不需要去打听你的过去，究竟交过几百个女朋友。明天开始，你把哥哥、姐姐、爸爸、弟弟、猫咪都交给我。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就像阿星一样安安静静，一切都接受。爱上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 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我有罪。我刚换新工作第三天，我又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打混摸鱼了，我有罪。 新工作这么轻松吗？ 喵喵喵，我想叫叫叫，这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路人不重要，小狗汪汪叫，还在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周围出现很多的气泡，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 我有罪，我下午请假在家，我现在躺在床上听广播，对不起各位上班战士。我有罪，我今天中午吃了两个便当。 待てね。 降歌金曲。 孤独的国际太空站，住着一个创作人，王大文。 放弃整个宇宙，只要一个角落，那一盏灯火，那一个窗口，有你的温柔，请开门。

我戴安全帽，对，这何罪之有？你是不是欠骂？ 还是他心里很多没有讲出来的东西，他没有讲出来那边让他觉得他有罪。 你说看了一眼，可是那一眼百转千回。 对，他可能幻想了很多情节在当中，想想就打自己一巴掌，说我怎么这么肮脏？ 有罪。蛮多薪水神偷利用这个时间在告解的，我有罪，我上班每天都在打电动 SSR 等级练到都满级了， 太扯。 薪水小偷们，告解会让自己的心情好过一些，但还是无法改变你在打混摸鱼的事实。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 ，Hello。来电的罪人是谁？ 你好，我是台北的贾斯丁。 贾斯丁， 是的， 请告解。 我有罪。 什么罪？ 我发生了客诉，可是我骗我的客户，我人在台北，人在国外，实际上我是不想处理他的客诉。 什么？我的天哪！ 所以是你今天无心工作，还是你就是单纯这个 case 你不想要解决？ 单纯是他是一个很讨人厌的客人，我不想要解决。 那怎么办？你为了还是要面对他，不是吗？ 所以我就先解决别人的事情，等到最后 不得不 的时候，再赶快处理他的事情。 他哪里讨厌？哪里惹人厌？ 就是呢，他 也会用头顶着你的头。 对，然后就是他的要求都很 无理， 都很紧急。 哦， 就是说他不已经都有跟他先说好，你要先告诉我你的需求要怎么样处理。 嗯， 可是他都会说哦，不会不会不会，然后等到 最后 真的发生状况的时候才告诉你说现在发生状况了，你马上要帮我处理。 哦， 对。 可是他这样告诉你，你把他压到最后，他这么要求时间的人，他不会一直一直一直催你吗？ 对，我就会跟他说，哦，不好意思，我人在国外，我会尽快回复你。 会不会在大台北街头跟他相遇啊？ 我因为这样子，所以我都躲得远远的，都不会在街上出现。 好可怜哦，说了一个谎，就要把自己藏起来。 是的， 好的，贾斯汀。 我 有 罪， 的确有罪， 是。 再会了，贾斯汀。 拜拜。 再会，谢谢你们，拜拜。 我有罪，我乱花钱买了一块新的滑雪板。 哈？ 雪板要多少钱啊？感觉雪板应该蛮贵的、欸。 我不晓得哎、欸，但雪季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哎、欸，对啊。就等于是在夏天买那个羽绒衣一样的概念嘛。 哦， 还是因为就是现在进入夏天，哎、欸，不一定啊，他可以去纽西兰滑、啊。 好吧。 对啊。 嗯。 我有罪。110伏特的电插到220伏特的电展柜，灯坏了。有人问， 我就装傻，什么事啊？不知道。 I want to live, not really survive. 这边好多好真实的人性呈现哦，怎么啊？怎么这样啊？ 辛苦你了。 I gotta be me. 我有罪，我在和厂商联络的时候，他回了我，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哦。我一时脸红心跳了，这个也还好吧， 什么啊，你这有什么罪啦？ 之前我就想到，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试过一次普利斯东，就是请你不要，然后也是有点像这样的单元， 嗯， 但最后你知道告解有一点走歪哦，嗯，你不好好告解开始来炫耀哦，这样不行哦。 I gotta be free. Gotta be me.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你是？ 我是台北的莎拉。 莎拉，何罪之有？ 就是我上礼拜去度蜜月。 嗯。 然后呢，在蜜月过程中，就有差一点动了想要休了老公的念头。 差一点要离婚的念头吗？ 我觉得这一定是开玩笑的。 没有，因为他害我差一点回不了台湾。 怎样？ 就是我们去那个威尼斯， 嗯， 然后呢，就是我们把东西就把护照锁在保险箱里面， 嗯嗯嗯， 结果要离开的时候，他拿了他的，但没有拿我的。 为什么？ 对，为什么，啊？ 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威尼斯，嗯，然后等到了下一个饭店的时候。就是我们要 check in 了，然后我就说我的护照呢， 嗯， 他就说我没有拿，我就说我把护照给你锁在保险箱啊，他说有吗？我说有。 Oh my god！ 有吗？啊，你拿护照的时候就有看到我的护照躺在旁边啊，这什么有吗？ 他说他没有看到。 天哪！ 但是后来我们有打电话回饭店，就真的在保险箱里面。 嗯。 但我们人已经到维也纳了， 那怎么办？ 就我就只好挂遗失啊，然后就再去重办一个。 所以到维也纳办事处，然后去办一张， 对， 暂时的， 但是就差一点又办不了， 嗯， 因为警察不愿意给我遗失证明， 嗯， 因为警察说，就是我们必须要就是被偷， 嗯， 他才要开证明给我， 嗯。 不然的话，就是如果因为他觉得你只是掉了，也许过两天你就找到了，所以他就不想开证明给我。 嗯， 对。可是如果没有证明，我就不能去重新办新的临时护照。 嗯， 对。然后后来是就是我刚好有朋友在当地， 嗯， 然后我就请他，因为我不会讲德文， 嗯， 然后那个警察的英文也不好， 嗯， 所以我们俩就一直鸡同鸭讲。然后还是我打电话就请我会讲那个德文的朋友，就是跟那个警察说， 嗯， 然后最后就是弄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那警察就是才愿意开证明给我。 这是好特别的一次蜜月旅行哦。 对，然后我们就在警察 局度过了很， 他就觉得他没有拿到啊，他觉得我没有给他，但是我真的有给他。 所以这一段过程当中，老公是觉得说啊很自责，还是这个老公觉得说你很烦，搞出这些事来？ 没有，他觉得自己的护照为什么不自己看好？ 所以就是有个罗生门的说法是，你觉得你把护照交给他，他一起锁在那个保险箱里，但他觉得你们是各自放进去锁的。 对，然后他觉得我发现我护照不见，我应该要自己知道我护照不见了，就应该要拿。怎么会离开了之后， 因为 我 们是各，因为他就觉得你们是各自放进去的，所以要各自拿出来。但你就觉得我 是 交给你一起放的、啊， 但是我是拿给他之后他放进去的，并不是我放进去的。但他忘记这件事了。 你们蜜月回来多久了呢？ 我前天才回来， 前天才回来。 对， 想休掉他的念头还持续着吗？ 在我拿到新的护照的那一刻， 嗯，这念头就消失了， 原谅他了。 你真的宽宏大量哎、欸！ 对，我朋友也说我脾气很好， 真的哎、欸， 这个蛮难不臭脸的哦。 这个真的很恐怖哎、欸！ 我差一点就在警察局大哭，因为他不愿意开给我，然后我非常的害怕，因为我真的很怕我回不来。 这个有罪的不是你啊，这有罪的不是你， 你知道吗？打电话进来告你，对不对？ 对啊， 老公不觉得自己有罪，自己护照自己负责啊。 对，他就觉得我的护照我应该自己负责。 我的天哪、啊，辛苦你了，真的辛苦你了。 对， 是一趟难忘的蜜月旅行。 嗯，对，我永远都忘不了护照不见那一刻，我真的是超想死的。嗯，还有超想把他杀死。 谢谢你的 calling。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Now she's stuck in my head all day. I don't know how to drink your love away. Don't know how to make the sunshine stay. 6 a.m. and I can't escape. Give it up for a love like that. Bet my money where my heart is at. 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这个也是一个有罪的人，昨天晚上回家的途中，明明知道前面有测速的照相，我还是继续跟另外一台车竞速飙车。等到那个照相快到的时候，我 就 减速， 让 他超过我，他就被照了，哈哈。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蛮多蛮坏的人，就是为什么大家不开车就好好开就好嘞？就有时候你会坐在车上，你会看到前面有一台车，然后就是已经黄灯，他就会故意就是开得很慢。 对啊，他就会让你卡住啊， 他就让你卡住，然后自己加速过去。 超多这种人， 就是你们这些人到底在干嘛？你们心态在不平衡什么？就是为什么要这个样？ 就有时候我是真的分不清楚，就是他也在晃神，还是他是蓄意的，多到我真的是 因为看到以后真的觉得，这种低等的人为什么会一直存活在世界上嘞？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是我答应老公要戒甜饮，但其实我每天早上上班时候都会偷偷去买一杯早餐店的大杯鲜奶茶。 我也知道有一对夫妻彼此说都不吃晚餐，但其实他们背着对方偷偷吃晚餐。 干嘛？就一起相约吃晚餐就好了，这对夫妻是怎样？ 看起来就像是太阳晒得太过头，然后流汗。 我有罪，我送完货躲在外面没有回公司，我就跟助手一直在车上一直打传说对决，一直听广播，一直等下班。我有罪，我不该在宝贝女儿九个月大，她一哭我就抱起来安慰她。有罪，你明明都知道，你还抱。我有罪，我无视坐在我正后方的主管，他正在听广播，而且还留言。我毫无悔意。 什么意思啊？ 意思应该就是我现在就光明正大在主管的眼皮下当薪水小偷。 那主管不是也当小偷吗？ 两个一起偷。 这间公司 共犯结构。 我只想知道现在到底有几成的人在上班。 可是真的很多人上班没有在很认真工作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好好思考，我们真的需要一天工作 这么多 时间吗？八个小时、九个小时吗？ 对啊， 真的每间公司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你的员工、你的公司需不需要这样？ 其实不太需要， 让大家自由吧。 一个礼拜工作个四天就好吧， 啊、 一天工作个六个小时吧。 对啊。 智味喜卡沙辣椒酱 Okinawa 长寿村的秘密，美丽元素 Cup Massin 辣出美丽，传承皮素 Nobility 吃出健康，美丽健康小负担，爱智味喜卡沙辣椒酱。 您好，我是台北市议员徐巧芯，请唯一支持贴近民意又提携新人的好立委费鸿泰，感谢您。 我是费鸿泰，我和议员并肩合作，一起为台北打拼。 世代融合力量大，信义南松山区国民党立委初选4月14、15、16接到电话民调，恳请唯一支持费鸿泰。 用最干净的毛巾让大家都安心，感谢支持销售破千万条，请认明 N 字最干净的毛巾 NONNO 浓浓。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路易士。嘿嘿 ，Big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就爱点你 UFO， 走一步算一步，珍惜身边所有的事物，人生这一条路最后不会再过得辛苦。 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听到这首新歌来自于 Mom and Dad 游乐场3:50。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每个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周三告解日，告解是时间，因为太多薪水小偷跟薪水神偷来告解，让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一个留言说，哎，请问后有没有双河附近的听众朋友们，双河附近的薪水小偷可以介绍公司给我吗？让我一起偷。啊，我现在待业中，我目前没偷哦，我没得偷。太夸张了吧？ 还要求双河区啊？ 薪水小偷加一说，现在已经利用上班时间排旅游的行程，排到后年了。 哎、欸，我真的也有朋友上班的时候就是 2021耶， 他就是忙着排自己的旅游行程、 欸 oh、 是会拉行程，然后想说哎、欸，这间餐厅怎么预约我看一下，然后就是想个办法预约，就是整个上班都在进行他的旅游规划。 我的天哪、 不用担心太多。Just get on, get on, get on. 有条路一转又转，随着速度我喜欢。生活是最平凡旅游的场，就这么简单。双手握紧方向盘，别迷路都会释然。观光在这座游乐场里，我是最最快乐的小孩。回家像小孩。向上，回转向上，快乐向上。丢掉目的，转呀转。走速度我喜欢，生活是最平凡的游乐场，就这么简单。双手握紧方向盘，连迷路都会释然。欢迎光在这座游乐场里，我是最最快乐的小孩。回转向上，快乐向上，回转向上。 希望以后呢，每个星期三的下午都可以听到各位的告解，听到别人的告解是很疗愈的一件事情呢、啊。 你会觉得好像不孤单吗？ 嗯，同时自己讲出来以后也会觉得，至少有个地方可以讲，有的是很认真的啦，有些上班偷懒摸鱼那种，我觉得你们带一些自豪在其中，那个好像有点不可取。 我很怕后面变成较劲，就是谁偷的比较厉害、 啊、 跟谁偷的比较多，那个非我们本意， 对，有点歪掉了。我们要认真的反省自己、反省自己这一个礼拜、 所以这首歌是在反省吗？ 这个礼拜送给吴先生，希望你还有在听张清芳版快乐天堂。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You're awesome， 我们明天见。 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起了希望，空间旋转着比例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